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刻骨铭心就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参加“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的青年代表回信，强调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勉励他们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自己的努力。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向山东和安徽紧急下拨中央财政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2.2亿元，其中山东省1.5亿元，安徽省7000万元。2018年度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将于9月1号和2号在吉林长春面向公众展开，这是空军举办的第7届航空开放活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29号宣布，2018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9月17号到23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办。国家燃料电池发动机及商用车企业化技术与应用重大项目29号在济南启动，重点突破氢燃料电池关键技术。北京市行政区域内自2018年9月2号0点至9月5号24点禁止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利用低慢小航空器进行各类体育娱乐广告性飞行活动。2018雅加达亚运会29号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再获5金3银5铜，奖牌总数已经超过200枚。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张信哲有个人想我就好，凄厉的雨声，如沙的月光，清脆的钢琴，低婉的提琴，清灵的歌声，这些元素都在同一时间挤入耳膜，能有多少人能承受到这一份空寂悲凉？夜色阑珊，孤独在心中缠结起来，一个人孤枕难眠，辗转反侧，只是在等待心爱的女孩真正的走入生活，幻想着她会在远方挂念着自己也就够了。一个人不孤单，想念一个人才孤单。 我们有彼此可依靠。

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经典九六九 就是 爱生活。 爱生活，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来自孙燕姿的风筝一开始就是呼啸的风声，草原高山湖泊，谁也不知道这声音是从何而来，却把孙燕姿一生我不要衬托得如此凄美。有人说幸福就是执着，爱情就是马拉松，谁坚持到最后，谁就会笑到最后，谁就会得到幸福。可有人却愿意放手，就算被忘掉，就算早已泪流满面，也不愿再拖住对方一秒。所有的伤，所有的痛，都是自己一个人独立扛下来，看似潇洒，可那声音里的悲怆却也早已无法掩饰。 曾经想起在这样的夜里， 时阵你有外憨，吃好吃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因为我是你的骄傲。

将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齐秦一直没有老去，他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无情的雨，无情的你，沿袭了齐秦一贯以来的伤感路线。无情还是有情，恋爱中的人永远也说不清楚，到底是谁无情，到底是谁有情，谁也不能分得清楚。 请你替我讲。

起走，说好不回头，桑田都变成沧海，谁来成全爱？心会更难一起走，说好不分手，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在京正式上线，旨在为广大群众提供辨识谣言、举报谣言的权威平台。据首都机场消息，近期北京首都机场将采取更为严格的安全检查措施，建议旅客合理安排时间，提前2至3小时办乘机。据银保监会消息，截至七月末，保险资金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超过13万亿元。今年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54.1万亿元，同比增长6.9%，增长合理适度。其中，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持续呈现活跃态势。公交将启动新版时刻表，计划日均加车3500车次。南站地区夜间线路也将增配机动运力，方便市民公共出行。北京市旅游行业首个信用监管平台信用旅游正式上线，一旦列入失信人员名单，将被限制入住星级酒店参团高消费旅游。中国天气网统计了北京夏天的历史气候档案，发现北京夏天不仅越来越热，而且越来越长，平均每10年增长4天。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在自我认知感的问题上，人很难找到一个放松的时刻。每一代人似乎都面临着自己的生存战斗，不管是青少年时期的焦虑，四分之一人生的危机，30岁生日的恐慌，中年的危机，还是进入老年后的孤独流行病。今晚互动话题是，你认为多大的年纪是你最快乐的时期呢？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心与心能相逢。

歌声声无限，鸟儿眷顾家在心上。

这个行为能不能做得出来，这个反应准不准确。你如果不当总制片人，当你把剧本交出去那一刻，就等于你把女儿交给别人。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尹小元。 清华校园非常大，有时候一门课到另外一门课，从一个教学楼换到另外一个教学楼，有一公里多两公里的距离，我必须驾驶着我的轮椅在人群中穿梭来往。雨特别大的时候，我身体都会被淋湿，淋湿之后身体又会特别痛，还会高烧不止。所以我经常左手吊着点滴，右手写着作业，我没办法去上厕所，所以我不喝水。平时在学校得自己限了一个限量吧，一小杯300毫升左右，就这么多，喝完就不再喝了。不管是夏天有多热或者冬天有多么干燥，清华计算机系每年有非常多的国家级以及世界级金牌的选手保送进来，但是对我们尤其来自比较偏远的云南地区，没有接受过计算机专业教育的人，可能真的非常吃力，然后自己就一个人在宿舍里一道题又一道题的练。你可能一道题一写就是5个小时，就当我写完那道题的时候，我才发现这5个小时我坐在椅子上没有一动不动。可以说本科四年所有学的课加起来200多学分，几十门课，从来没有任何一门课翘过课。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今日在2018崇礼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发言表示，经济增长速度过高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要调低对经济增长的预期，2020年后大致调到中速增长水平，也就是5%到6%的增长速度。他还表示，这个速度的高低一定要和所处的阶段增长背景挂钩。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个税法修正案草案，相比一审稿，二审稿的专项附加扣除范围在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4项支出可以在税前予以扣除的基础上增至5项，赡养老人支出纳入到专项附加扣除，之前备受关注的个税扣除额5000元并未有变化。莫尼塔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表示，地方债风险权重下调的可能情形有3：第一，地方一般债变更为零风险权重，地方专项债不做调整，这也体现出两者是否纳入预算的差异性；第二，存量或增量地方债变更为零风险权重；第三，暂时调整地方债为零风险权重，并要求逐年审批债信。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鲜花的月亮，依稀看到你的模样，那层幽蓝幽蓝的眼神，充满神秘，充满幻想，一种爽爽朗朗的心情，此刻全遗忘，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古老的传说，今日的承诺，美好的感觉永不停地闪烁， 晚上9点，和家人朋友一块儿放松心情。我是赵薇。

和长满青藤的屋顶，剪草丛生，迎面也吹着风。我习惯一个人看风景，也期待有一个人能同行，简单步伐暖了时间，欣赏喜欢。我想站在风里成为风的记忆， 成为你的记忆。 我想成为树叶照顾身边的你， 也守护着身边的你。 我想去未知的世界，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 呢，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失去才会越发懂得珍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好事坏事全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了。